二十多年信耶稣的道路的当中，我全时间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没有做地上的工作，就是服侍上帝。在这十五年的时间的里面，到底我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我还有继续的成长吗？我还有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服侍我的神吗？还是很像许多的人都已经放弃了侍奉神，都不去教会了，都没有再读圣经了，都去爱世界了？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告诉你旁边人说呢，你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非常的认识神，你必须住在神的里面，而不是在神的外面。我们人没有一刻是能够离开神的，我们要每时每刻都跟神非常非常的靠近，非常的亲密。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搅扰，许许多多的问题。阿们呀。那么也非常的感恩神在今年里面，除了我有很多的音乐步道，同时间我有一些的培灵的聚会，有一些还有很多的讲道。那我上个星期从台北回来啊，在那边我们有一些的音乐的分享，还有一些的神话语的一些的教导。所以看到其实台北的教会，灵粮堂的教会是一个很复兴的教会，因为他们的门徒训练非常的好，就是牧师做得很棒，在神的话语上面栽培他们啊，然后他们会上课啊，他们去小组啊，他们会带新朋友啊，就看到他们很兴旺，都有几百人，然后就是他们会每天的灵修祷告。就当你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家里面每天还读圣经和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吉隆坡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不读圣经祷告，他可以去教会，他可以去参加 youth service 很多的活动，他可以去 camp， 但是他未必每一天呢会乖乖在家里面呢拿起圣经来说我现在要灵修祷告，甚至是有一些是可能六七点就起身要祷告的。我觉得神在不同的地方呢在复兴着我们。 Amen。 你希不希望看到神也的复兴也临到在 Life Assembly 这个教会呢？ Amen。 所以就是呢，渴慕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上帝激动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要继续的追求他，继续的渴慕他，好不好？我看我上去了，因为我要听那个麦的声音，这样子呢，唱歌会听得清楚一点。Yeah, OK。所以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呢，我说上帝，这是一个圣灵运行的时代，你知道吗？当耶稣他复活升天离开的时候呢，他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对不对？你要等，你不要走，因为呢圣灵会降临在你们的当中，因为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要为主做见证了，直到地极。所以我说上帝啊，整个的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也称为圣灵行传，你知道吗？哇，就是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呢，就是扫遍全地，哪里有圣灵哪里就会有福星，有医治，有释放，有赶鬼，然后教会就复兴了，就很多很多人会信主了。就是你根本还没有开始要传福音呢，其实那个人就已经预备说哇，我现在很想信主了。所以就是我看到上帝这个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来建立一个教会，我们要建立神的工作，我们要看到神的国度兴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有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祷告一样事情，就是圣灵，圣灵你降下在这地，圣灵你充满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Amen。 我们的人分为灵魂体三个部分，体是你所看见的咯，魂就是我的思想意志和我的情感。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情感必须要常常的被神的话语充满，被神的圣灵充满，然后就是我们的灵了。当我们的灵性的部分呢是不能够枯干的。有些基督徒哦，他外面吃得很肥，但是那个灵哦已经瘦到比非洲孤儿还要小，差不多死了，我跟你讲，但是还要站在台上被逼弹钢琴啦，唱歌啦，你知道吗？如果里面是干的，你做出来东西呢是空的。我不用看你的脸，我听你唱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唱歌老师，每天都有学生来我家，学生有时候很害怕就站得很远，不要给我看他的脸，不用紧，你站啊，他怎么唱我都知道的。我说你现在唱到好像哦，不懂那个心飞去哪里了，对不对？你的心根本没有在这个歌，对不对？他说是咯， 我投入不到。所以听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听，我看不到你们的脸，我都不知道谁坐我后面，我只是在前面听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大家还没有进入那个灵里面的敬拜，大家心还在那边很慌啊，好像哎呀不懂哪里赶来啊，今天有做工吗？有，对不对？哎呀我也是驾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才来啊，大家很慌张耶，大家差不多要 get ready 了，哎呀那个领敬拜的说时间到，交给主席，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状况，身为基督徒的有时候呢，我们没有警醒祷告，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说你要警醒片刻，在客西马尼园平静片刻，片刻就是 one hour 一个小时，你们祷告要一个小时。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祷告，然后长时间的去等候和遇见我们的神。好，好吧，讲圣灵对不对？刚才，所以圣灵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每次我说上帝侍奉神不是一件难的事，侍奉上帝只要你做多几次，只要你带敬拜带多五六次、十次、一百次，一年两年，我跟你讲 you experience 了，拿起麦都可以唱歌。侍奉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讲话讲到也不会太难，难的东西是在于到底你唱的东西是什么，你讲出来的东西有感染力吗？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装饰我们的外表让人来欣赏，而是用我们内在的生命来给人家影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唱的歌不是让人家欣赏的，我常常跟神讲，你给我创作的恩赐，你让我唱歌， but I don't want to be an entertainer， 我不要做一个娱乐家。你知道做娱乐家很闲的吗？好像外面那些歌手哦，唱两句然后就走掉。我看过很多这样子的歌手，唱两句哦，然后呢聚会都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先走了，他们都是 entertained。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一些，我说上帝最难的部分是在于这个人他愿意摆上多少的时间，付代价牺牲在你的面前，说愿意破碎自己，好像玛利亚一样把最贵重的献给神，然后说上帝我要认真的追求你，我要认真的跟随你，我要认真的侍奉你，即使在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不放弃，我不放弃，我还是要一直的抓住你。阿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 in between，我们现在跟耶稣再来其实是非常靠近的，好，我们那个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2000年前约翰说天国近了吗？然后耶稣也说天国近了，近了近了都还没有近，2000年都还没有到。所以但是我跟你讲耶稣快到的了， 他真的不会再拖延了，他不会再拖一个2000年，我跟你讲 for sure 不会，因为已经七印已经接了， 大概第六印都要接了，对不对？启示录的六印。所以跟你讲很快的很快的耶稣要回来了，搞不好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这个 generation 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所以呼求圣灵这首歌呢，虽然是为着神造会100周年的主题曲所写的，他们有100周年的历史，但是同时也是对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在敬拜方面一个很大的突破。我觉得上帝我真的祷告教会在这时候呢，不要再用人的作为去带领一个教会，而是真正的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建立是真的因为有圣灵的同在。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圣灵是一个极大的能力。阿们。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浇灌的时候呢，会有释放，会有医治，会有恩膏，会有更新，会看到有灵魂的收割。阿们。你渴慕吗？Amen，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呼求圣灵，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状况，好不好？要进入状况，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要想，把你的忧虑卸给神。耶稣说今天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必使我们得安息。哈利路亚，是的，圣灵求你来运行吧。在黑暗之处有一道亮光，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当我们同心可以恳切祷告，神的作为震动全地，神的灵降临更新意志，复兴我灵， 求圣灵充满我渴慕的心灵，重新遇见你，领受圣灵大能，你国降临，让神迹奇事显明，求圣灵呼唤每个失丧生命，重新遇见你，愿你教会兴起，光照世界，高举耶稣生命，引导万民。 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要来高举你，愿神的灵降临在这地，充满我们的心。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在黑暗之处有一道亮， 举起我们的手来领受， 在渴望中人有盼望，当我们同心合意恳切祷告，神的作为震动全地，神的灵降临，更新意志，复兴我重新遇见你，领受圣灵大能，你国降临，让神迹奇事显明，求圣灵呼唤每个失丧生命，重新回转向你，愿你教会兴起，光照世界，高举耶稣生命，引导万民。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呼求神。哦，是的，主耶稣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今天我们宣告你是马来西亚的君王。主啊，你掌管我们的国家，你复兴我们的国家吧，耶稣。 荣耀权势归于神羔羊，作王直到永远。 愿你再来， 愿你再来，我等待主耶稣的快乐。 是的，我们呼求神， 求圣灵充满我渴慕的心灵，重新遇见你，领受圣灵，其实鲜明，求圣灵呼唤每个失丧生命，重新回转向你，愿你教会兴起，光照世界，高举耶稣生命，引导生命，引导万民。 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高举你的时候，你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你。哦，主啊，主耶稣，今天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唯有神你的话语要永远的长存。哦，主啊，你的话语、你的律法都要来成全。主啊，今天我们求你的灵、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来激励我们的心，不管我们的生命遇到什么的事、什么的挫折、什么的艰难，没有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哈利路亚，好不好？帮我马上来想。 来，谢谢。我站这边比较容易可以看到大家。撒旦魔鬼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当一个破坏者，去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透过环境，他透过困难，他透过甚至是一些物质的世界，忙碌的生活，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再次的亲近神。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你剩下多少的时间，就是你的命有多长。有时候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有点害怕，我说上帝，我好像人生走到一半了，还有下半场罢了。我说上帝，好像时间不是很够用，所以我在数算自己的日子。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好像加勒一样的，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必如何。 Amen。 今天加勒80岁吗？神应许给他一座山的，他可以说哎呀都老了算了吧， 就让给小的，但是他没有，他就是告诉约瑟亚说，让我去占领那座山吧，我应该可以得到他的。所以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与来敬拜他。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第一。第二就是呢，我们要用我们的灵倾倒给神。当你在读圣经，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读到你的心有东西跳出来。你有没有读圣经读到呢，你的心在跳，然后你的眼泪都要流出来，有吗？怎么会这样？投入就是投入，好感动啊，这句话，哇，我真的最近这几年我读圣经就是这样，我很投入，我很投入，我很投入，让我很渴慕神。我就好像仿佛自己是进入那一个故事的情节里面呢，然后我看到上帝，哇，很感动。然后祷告到呢，那一个好像撕裂心肠的感觉。你必须要祷告到你从你的灵里面呢，有东西要跳出来了，就是说，主啊，我真的爱你，主啊，我现在很痛。比如说你要祷告，你真的要感觉到呢，你那个倾诉你对神的那个心。 OK， 有时候你可以讲这个是更加的重要。你会不会为着耶稣，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呢，好，你说星期六下午这段时间我也 不开门做生意了，礼拜天早上 更加不要我去做工。你知道好多人都妥协吗？哦，也许礼拜天的生意会比较好，也许星期六的生意会比较好。如果你带着奴隶的心态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永远做一个奴隶奴仆，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做奴仆。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抽出来呢？因为奴仆他忘记了自己是奴仆，其实那个身份是很糟糕的，从来不需要经历神，因为神要他们经历的就是信心，完全没有世界的供应，而是只有神的供应。因为在旷野呢，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方向盘，而且天气的变化很大，你不知道要走哪里，所以其实是没有依靠的在旷野。但是呢，上帝就是要以色列百姓学习依靠我，信心的功课。所以上帝已经跟摩西说了，我是要来试炼，好，试炼我这一般的百姓的。哇，结果一试就试出来了，有没有信心，对不对？从头到尾呢，都一直在埋怨，都不懂死了多少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试验的功课，信心的功课呢，还在进行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神试验，尤其是我们的信心。如果你没有 付出，你没有付代价，你没有为主牺牲的话呢，基本上你是不能够侍奉神的。当你愿意付出和牺牲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不一样，你的生命就开始要经历神极大极大的恩典。我们要认识神，被圣灵充满，这是很重要的。哦，怎么样子认识神呢？圣经你读过多少遍？如果你说感谢主66篇我都读过了，那还要不要再读？要。马太福音读了多少字？很多次，对不对？很难算呢。我看我读了100次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这些都是很 hot 的哈。继续读，因为你每一次读的时候呢，你发现在不同的季节你读都会有不同的亮光和启示。 Amen。 所以呢，有时候我很刻意要读福音书，因为福音书是耶稣的生平，耶稣讲的话，耶稣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每次 我很长很长都要读福音书，我不管我看了多少次啊，每一次读的时候呢，就觉得有新的东西跳出来，让我去再一次的认识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这样子的渴慕神，认识，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能够提升，要被圣灵充满。刚才我说的，每一天被圣灵充满，好让我们的灵里面呢是活泼的，是被更新的。 Amen。 要喂饱我们的灵命。第二就是要祷告。当你读完圣经的时候， OK， 读了一章两章，我们就要进入祷告了。祷告就是与神连结。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呢，我们的祷告要更加的深入的祷告，不再是五分钟十分钟，这种是非常肤浅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如果你只祷告十分钟，祷告十五分钟呢，我告诉你，你还在外面，你还没有进入状况。就好像刚才我们的敬拜时间也许不够长，对不对？大家都差不多要进，也还没有进入那状况。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祷告久一点，我们可以祷告到十二点，大家不要回家先， OK？不用紧的，我关门，累了大家可以回，但是我可以关门，就我们可以继续的祷告。今天早上我就祷告了，读经祷告，然后我又敬拜，敬拜然后我又写歌，我通常什么都来了啦，有感动就做什么了，然后就哇，三个小时就下午了，差不多我都还没有吃饭。我说上帝啊，很长耶，祷告到呢好像不想再走了，但是又不可以，因为要准备聚会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神的灵就真的充满你了，然后呢，神就降临在你的房间里面了。 Amen。 所以其他东西就不再重要，顺服圣灵。今天我们的圣灵是活的，他要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入他丰盛美好的旨意中。这是你要的吗？你是不是常常说，上帝，我要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我要活在你的旨意？要的人说 Amen。 OK， 如果你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你要做好准备，因为呢，圣灵会常常的带领你，他甚至会挑战你进入一种冒险，就是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甚至给你一些的煎熬。神说他要熬炼我们，好像那个火一样的熬炼，看看我们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禾秸，个人的工程就会显明出来，到底你是真的基督徒还是你是假的。如果是草木禾秸，一烧就烂掉就坏掉，但是如果是真的基督徒，金银宝石烧的时候呢，越烧就不会坏，是越真实的，是越硬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要觉得很惊讶，哎，为什么我的生命会遇到这些事情，哎，为什么我要受这种痛苦。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Facebook 的照片是假的，请相信我，那一张吃东西快乐的家庭照片，在背后你都不知道夫妻打了多少次架，哎，没有啦，吵了多少次，你都不知道那老婆流了多少眼泪，不知道孩子，那小小的孩子心灵的受创伤。有些故事是我们永远在 Facebook 看不到的，但是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日光之下无心事，如果我的生命受那么多的煎熬，我相信你也有你的痛楚，所以我能够了解你。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这里来看一下，耶稣有一次他就讲到嘛，啊，太多人跟他了，那他就去到海边那边呢，他就看到一些船，他甚至说我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不如我就去船上站着吧。那他就看到彼得的船，西门，他就上了西门的船，他就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但是彼得那时候，西门他说嘛，我们整夜都劳苦，好，都在那边劳力劳苦的去打鱼，但是都没有打着什么，没有收获，但是因着夫子你说的这句话，我们顺服。所以你看顺服很重要。当他顺着耶稣的那个指示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厉害，就打了，哇，那个渔网呢都是满满的鱼，甚至叫了他旁边的同伴过来，两艘的船，两辆的船呢都装满了鱼，差不多那个船要沉下去了，重到那个收获就是呢非常的惊讶。然后他们上了岸呢，就撇下那个渔网跟随耶稣。他说我们连鱼都不要了，我们要的是耶稣。今天我们要什么呢？要钱还是要耶稣？要耶稣，对不对？哇，耶稣太厉害了，我们就要他了。为什么耶稣会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呢？我在好几年前我就去过马来西亚一个很特别的岛，在沙巴州，叫 Sipadan Island。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出名的岛呢，是因为菲律宾的海盗常常去那边，哇，去那个叫什么呢，绑架那些人质。 OK， 所以有中国的，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国外的，对不对？台湾的好像也是有中过，就是那个 Sipadan Island。 那本来呢它就是 很美的海岛，然后呢上面有 hotel， 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这些的海盗常常过来嘛，海盗过来就发生很多的意外，所以呢他们就 close 了，把整个的那些旅店呢给 close 了，不能够住在这个海岛上，只能够容许呢一些潜水员，你们拿了一些的批准就过去那边呢潜水几个小时，你就要回去了，不能够住在上面。所以那我在很多很多年前还没有关的时候呢，我就去了，跟我的家人在那边过了一个晚上。那它这个海岛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slide， 它其实 它是一个它本来呢就没有一个岛的，它就是海，因为火山运动的缘故，使到600米深的这个海床，它们升上海面来成为一个小岛了，好，所以就变成突然间不好像一个岛，然后其实它的岛呢很小罢了，下面全部都是海，这个海呢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是全世界Top 10的里面呢排第五的一个潜水最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全世界的潜水员呢都知道 Sibada Island 这个地方，所以他们从很远美国澳洲什么什么国家呢，他们都会坐飞机飞过去 Sabah Dawao 的 Airport， 然后呢就坐车再过去一个地方，然后就这样子过海的，然后他们要花好几千元去那边潜水。那有一次呢我就这样子在那边浮潜嘛，对，这样浮潜其实很浅吧， 很短吧，就好像我这边游到后面那个弟兄那边呢，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很美的鱼，哇，很清晰的海，就是非常清楚的水。我游游游的，突然间呢，哇，我看到很深耶，就是呢一片黑掉，你知道吗？就是一片黑掉，我觉得哇，我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我从那边游出来，就是下来了，它就是下来了，从上面那就下来了，我很害怕，我突然间非常的害怕，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呢我就扫着眼，哇，有那个海龟哦，哇，然后有那个鲨鱼跑过来哦，哇，那个鲨鱼不是 Jaws 这样大啦，就是正常的 size 的鲨鱼，中等的。我讲哇哇有鲨鱼哦，然后我讲哇很怕，游回来先，游回来先。我就游上岸了，哇，我说很精彩哦，这个海岛哦，哇，我都还没有潜水，我都不会潜水，就有鲨鱼可以看，就有海龟可以看。然后据说呢，其实当他们在Sibada Island 潜水的时候呢，里面呢有特别多的这一些深海里面的鱼类，还有这些海底生物，好像 coral 啊、珊瑚啊，这各类各式的海龟啊、鲨鱼啊、魔鬼鱼啊，各式各类的东西，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美丽的。所以它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呢，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呢不要在浅的地方看，浅的地方呢很少东西可以看的。然后他有安全感了，但是在深的地方你需要冒险，在冒险的同时你就会发现了有更多精彩的东西让你可以去看见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提升我们敬拜神的一个程度。所以当我每次以前我的祷告很短，就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哎呦，早上要塞车啊什么之类的，我很紧张了。我八点多祷告，我想，哎呀，快点看时间啊，不要等一下迟到啊。去到 office 要 punch card 啊，等一下 punch card 迟到很难交代，对不对？我就说很紧张那种生活。到后来，在这五年里面呢，神带领我进入一个服事的方向呢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比较有时间可以控制我自己的工作，然后特别的感恩的就是呢，我有回我自己的时间。以前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呢我能够比较安心的，我的早上是完全没有工作的，我的工作是在下午以下的，所以我可以呢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子的祷告。因为当我不受搅扰的时候呢，我祷告进入到半小时一个小时，我就发现呢，哇，我进入一种的状况呢，就是你真正的认识神是谁了，你真正的从心里面呢倾倒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渴慕，即使你有很多的压抑的东西呢，你也可以把它 pour out 出来，然后你就发现神开始呢来对你讲话。有时你会看到异象啊，神会跟你讲一句话，有时神会安慰你啊，神会启示你啊，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在你亲近神的时候呢，神也会让你看见你自己的软弱，你的黑暗面，这是你平时遮盖和隐藏到很美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呢都是戴着面具的吗？因为他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不光彩的东西他还没有对付的，他只能够隐藏来到你的面前，他情愿对着人也不要去面对神。但是呢，因为对人，人不会把他揭发， 人都是好好先生，你看不到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当你去到你的密室，你面对神的时候呢，神一造就造出来了。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处理我们内在生命的那一个黑暗之处。因为人不圣洁就不能够见神的面，这个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是不能够真正的亲近神和遇见神。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活在圣洁的里面。当你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来祷告的时候，我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呢，神会帮助你，神会洁净你。神就这样子的洁净我，哇，告诉我你有多么的骄傲啊！你曾经跟那个人曾经有那个过节，我说上帝我都处理了啦，没有，你的心里面还有一点什么什么的，我说是哦，然后我就认罪在那边啊，你有骄傲，你有妒忌啊，然后呢让我想很多很多，就是你根本呢把它隐藏到很深很深的地方，神都把它挖出来。为什么神要把它挖出来呢？我觉得因为如果神要用你，神一定要彻底的破碎你，彻底的拆毁不好错误的根基，让你重新的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基础上。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越久，也许你的基础不是越稳，是越摇摆的，因为你建立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自我中心，所谓的经验，哦，我懂了，哦，我比谁厉害，不是，神要把这些拆毁，神就这样子的拆毁我，啊，痛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哭到那个眼，我跟你讲，那个眼肿到差不多看不到了，哇，那个血都要出来了，但是我说这是好的，神就这样子的破碎我们的生命。一次神的灵再一次的充满，神再次充满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生命非常的不一样。那我就重新的站立在神面前，去面对我的生活，再一次的被神恩膏去写歌。有时候要写歌也写不出来，哦，有时候要唱也唱不出来，因为没有那个动力，没有恩膏。但是当你真正的亲近神的时候呢，啊，带敬拜是那么的容易，祷告是那么的容易，创作是那么的容易，因为神的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他的里面。阿们，哈利路亚。我非常的感恩，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活在神的恩膏的里面，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在神，为什么大卫说在主的殿中一日胜过在外住千日，就是这样。他的生命在那么多的痛楚的里面呢，他依然能够抓住神。我的下一张专辑在预备着，我明年要发第二张的敬拜专辑，还在努力的写歌啊，我有一半的歌，我现在在等着一半的歌。但是很奇妙的，哇，每一次当我祷告的时候，说上帝啊，我不会写某某的歌，我很想有突破。我跟你讲，那个旋律就会出来，坐在那边只是想休息一下，默想一下，哎，那个歌就出来了。如果是这样，弟兄姐妹，你要的智慧聪明神给你不好吗？当你敬拜神的时候，有些弟兄，哇，你好希望自己的事业有一个突破，你好像好希望自己能够在财务上有一个突破，你好像希望看到自己的生命有成长。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劳力，不要去做一个牛，而是呢要去敬拜神，亲近神。当你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亲近神的时候呢，哇，一个 idea 就出来了，一个电话就来了，机会就摆在你的门前。阿们，这是多么的好。神不是不给我们，而是我们没有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马太福音6:33，如果你先寻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吃的喝的穿的所有，你为什么忧虑呢？你要发展你的事业，你希望能够吃更多穿更多，给家庭更多的供应，对不对？这些你不用忧虑，神要加给你的。但是你的先是在哪里？你的优先次序是放在哪里？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家庭里面的事情，神的事情。你有没有关心上帝？有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神会跟你说话的，神会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走在其中啊，那个路不要走，不要跟那个人在一起。神有没有常常提醒你，当你出去你的职场而认识一些新的supplier 顾客，新的朋友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常常跟你说呢，啊，这个就是我给你的机会， 你可以跟他合作，哎，不要跟这个人合作，你看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你有没有一个辨别的灵在你的里面？还是你是那么的傻乎乎的，看到什么人 就跟他做朋友，然后就跟他结交做生意做伙伴，然后后来你被骗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好，我们做女人的也是一样，如果你要找男朋友的，好好的祷告先哈，不要看到很英俊，然后就说哎呀，应该是这个的啦，神的旨意。你看到几 handsome， OK， 你看到几有钱，应该是神的旨意的了。越 handsome 那个心越花，我跟你讲。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警醒，我们要做一个在灵里面跟神连接相交的一个敬拜者。我只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敬拜者呢，是一个献祭者。你必须要成为一个牺牲献祭的人。我们来看一下Genesis 22章，创世纪22章。来翻开你的圣经一下。有带圣经吗？请问。创世纪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事呢？那就是他等了很久的很久，那以撒他的第一个儿子终于出生了。他本来不应该可以生孩子的，但是神做了一个神迹，给了一个孩子。所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可是神讲话很过分的哦，讲三次哦：“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就是你唯一的一个儿子。”哇，就好像如果神跟你讲：“把你的金钱献上，把你银行里面那唯一的10,000元献上。”你会觉得神啊，你需要讲清楚吗？你不清楚我还可以先少一点，对不对？你要讲清楚，你要记得要来侍奉我，你还要有一天要全时间侍奉我，要把这一切看为粪土来侍奉我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神那么清楚的指示你，你愿意摆上吗？亚伯拉罕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吩咐，因为从来人是没有以他们的献祭都是以动物为祭物的，从来他们在他们的作为上面呢是没有以人做祭物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吩咐。但是因着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他非常认识上帝，而且他不会认错上帝跟他讲话的声音的，而且上帝讲了那么多次，所以他非常的顺服，他就非常的顺服，没有反叛。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第二天的清早，他就背上了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那个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那个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在这里呢，圣经首次出现敬拜这个字眼，拜一拜 worship， 在希伯来文就是 shasha， 意思就是说 to bow down， 就是全然俯伏在神的面前， lay down， 把一切你所有的，把你自己呢完全的就是放出来交给神，呈现在神的面前。他的敬拜式的动作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有没有唱歌？有没有带把吉他上去啦啦啦敬拜神？没有，他敬拜的方式就是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请看，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儿子好可怜哦，就是看不到燔祭，然后心里面就是也信任自己的爸爸，然后爸爸呢就带他上山，就把他绑在那个柴上面，就伸出他的刀，差不多要把他杀了，因为神说献燔祭嘛，他就是完全的单纯的顺服而已。这个就是敬拜，亚伯拉罕的敬拜。原来敬拜就是献祭咯，顺服神的每一个命令。但是非常的感恩，我们讲了神是试验他的，所以马上神说住手，不要去伤这个孩子。现在我知道了，你不会因为有着你自己的爱 你的独生儿子，你留下他不给我，预表着我们的天父那么的爱我们，不留着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不给我们做代罪的羔羊。哇，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属灵的意义，非常深的敬拜。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就是敬拜。所以如果你要在教会参与我们的敬拜团，你要来唱歌，你要弹钢琴，你要打鼓，什么都好的，我想问你，你有没有拿起你的刀？你有没有拿起你最心爱的东西献祭给神仙？有没有破碎你自己？还有一个女人叫玛利亚，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这里讲到，在大在这个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家里面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拿着一瓶极致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那个玉瓶，把膏呢浇在耶稣的头上。当中就有几个人看到非常的不爽，就说呢，为什么这样浪费这个香膏呢？你知道贵吗？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好不用这个钱来帮穷人吗？他们就向那个女人很生气。耶稣说要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个香膏呢，英文叫spikenard， 它是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种的印度的植物。那么他们采了这个东西，这个植物呢，就制造一层很香的香膏。当然当中还有放了一些其他的材料，好像橄榄油啊，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那当时呢，他们就很艰辛的，然后要去采这个东西，然后去制造那个香膏。哇，那个价钱非常的贵的，30多两银子呢，就等于差不多是300天的工钱。一个普通工人嘛，一天是一天是一个银币嘛，所以大概300天就是一年的工资了。哇，如果我们现在的人一年工资很多，对不对？多少万元哦，真的是。所以那时候就是犹太的父母，他们都会为自己的女儿呢预备一个的香膏做礼物。这个香膏呢，就是在玉瓶里面的，是收着等他结婚的那天呢，就是在他洞房那一天，就是要打破这个玉瓶，然后把它浇在他的丈夫新郎的头上，直到脚底啊，让他的来取悦他的丈夫啊，给他香喷喷的，哇，多么的亲密！你看，我在想，如果给我，现在我才不要买了，还要浇在那个男人身上，这样贵，你明白吗？哇，好大的好大的爱，你明白？这非常大的爱耶！哇，要用一年的工资去买一罐东西，然后就浇在自己丈夫的身上。如果他对我好 ，OK， 我浇在不用紧。有些姐妹说算了吧，但当时他们非常认真看待婚姻这件事情。哦，如果这个玛利亚这个东西那么贵重，他知道他一生人只能够拥有一瓶，因为太贵了，很难再买第二瓶。他知道耶稣其实再过不久呢就要上十字架，一直以来他都听到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的心哇很不舍得。他知道到底耶稣要走了，我能够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女人的香膏。如果他能够把他的香膏拿出来倒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他看耶稣为他的新郎，为他的丈夫了，就是这样子的为他来献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在你生命中，到底你觉得什么东西对耶稣来说很贵重？当你献给他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快乐高兴，而说哇，你在我身上做的实在是一件美事，实在是太美了，我非常的喜欢你这样子的做。如果你每天在房间里面呢来祷告读圣经，你说耶稣我爱你，我顺服你，在我的苦难当中我没有放弃，我还是跟随你，你知道耶稣会很高兴吗？那你其实在用着香膏来献上香膏给神了。如果上帝曾经呼召你放下地上的工作来顺服他跟随他，而你愿意放，你真的来顺从他的时候，那其实你已经打破了你的香膏的玉瓶来献给神。这个香膏的玉瓶需要被破碎，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破碎，才能够倾倒出香的东西给神。如果你越不愿意被破碎，你的老我，你的旧我，你那个带着罪的自己不愿意被破碎掉的话呢，那你永远发不出香气给神。搞不好也许我们的敬拜只是一股的香，一股的臭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献祭者，一个敬拜神的人，是要把生命中最贵重的东西献给神。 我觉得神要的是两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给他的爱和专注力。每一个结婚的男女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每一个女人都非常的清楚。如果你丈夫没有稍微给时间你陪你跟你聊天，没有说我爱你，没有跟你讲话的时候眼睛对着你的眼睛啊啊啊，这样子的话呢，你会非常的失望。你说呢，哇，我的老公根本不了解我，不爱我，哇，你会很 sad 很 sad 很 sad。 其实耶稣也是一样的，他要的就是呢，你爱他，你跟他讲话，眼睛对着他的眼睛跟他讲话，专注的注视他，注视着他，然后聆听他的心跳。上帝是有心跳的，他有他的想法，他有话语要跟你讲，有时候他要跟你分享他的心事，你知道吗？哎呀，我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感觉你很寂寞。有时候你的感受会跟神连在一起，因为你太 close 了嘛。上帝，我觉得你很寂寞，那些人都没有管你的。你讲以色列人几坏呀，你看那个摩西上的西乃山40天罢了吗？哇，那些人在下面做什么？去做一个金牛犊，还没有拜之前是用自己的金银财物呢奉献，他们奉献他们的金银做那个金牛犊，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如果你的金银财宝没有给神呢，你就给世界了。所以要好好的使用你的金钱奉献给神，就是这样。那个金银本来呢 要留在呢那个造会幕嘛，造会幕需要用到材料，他们要奉献材料的，但是他们因为等不及，摩西没有下来，摩西没有 handphone 跟他讲，哎，我还在，等我一下，我还没有下来呀，没有通知吗？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等候神，哦，你等候到10分钟，耶稣没有来，很累了，我要走了，我要阿门了。神叫摩西上西乃山，一天、两天、三天，神没有出现，你知道吗？第六天呢，神在云彩中出现，然后神开始跟他讲话了：“摩西，你住在这里啊 ，Stay here。”哇，然后呢，神就荣耀的云彩再出现，哇，然后就在山上40昼夜不吃也不喝。哇，摩西没有事干的，摩西的那个工作只是亲近神，因为当你亲近神的时候呢，你就有 power。你就开始呢遇见神，你开始呢知道神的方向在哪里了，哦，知道怎么来带领他的百姓了，知道怎么样子去闯你的事业了，知道怎么样子去建立你的家庭了，知道怎么样子去面对你现在婚姻的状况了，知道怎么样子去教育你的儿女了。你要先遇见神，你要等候。弟兄姐妹，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我们世人的动态呢是反方向的。我们要的是 instant 嘛，对不对？所有东西呢都是最快的。吃东西啊，有时候我等10分钟，我觉得很久了。我说你忘记了我吗？服务员，请查看一下我的东西来了没有？我等了很久，对不对？我们所有东西都要快的。哇，看电影啊，一处到接一处，什么东西都要快的。但是呢，神是反方向的，神要我们等的，你知道吗？神要我们等候他，一天、两天。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不会明天就回应你的祷告，也许他要等一个月。哎呀，一个月很快了啦，有时候我要等一年呢。所以你不知道的，摩西就这样子等等等，在神的同在里面40天，但是摩西没有觉得很闷，摩西很快乐，很喜乐，在神的同在中。然后呢，神说啊，时间到了，40天。你知道摩西也忘记了吗？因为在上面都没有那个钟嘛，他都忘记是多少天了，可能他就是一直这样子在神的同在的里面非常的享受。然后神告诉他会幕应该怎么做，所有的细节告诉他多长多宽，用什么材料，什么应该用，什么不应该用。哇，又没有 iPad， 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我觉得摩西是全世界记性最好的人，你觉得是吗？他记的东西太厉害了，完全没有电子的仪器可以帮助他去记，因为他的灵性非常的好。当你灵性好的时候，身体的状况、健康、记性全部都是最好的，智慧和聪明神都加给他。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最基本吧，哦，我们不要一直在世界上，哦，在教会的领域里面一直的爬爬爬，想成为某一个人，想达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先去到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呢，跪在神的